刚刚下课的时候啊，有同学跟我讲一两件事情啊，有一位同学问我说，好比说，如果说我是比较少阴病的体质的话啊，就所谓的这样的体质，那也没有太明显的什么主症或怎么样，那要就是如果想调理身体的话，怎么调理啊？像大概这样是要问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迹象能够证明你是少阴病的体质，那你就是有主症嘛，对不对？或许手脚比较容易冷一点，或许是你的脸色比较有一点带一点点灰气啊，或者是感觉你的那个肥胖啊，一点点的肥有一点水毒调子，或者是出汗的味道有一点腐臭味，这之类的，就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那当然，这种主症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啊。如果以少阴当做例子的话，因为厥阴的话，我觉得乌梅丸症或者是比如说女生的厥阴体质啊，像什么乌梅丸症之类的事情，往往是比较显现在这个人的阴道的不舒服，就是你自己的妇女病，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在你，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精确的啊，就是什么一眼就看透你是什么体质的人，而是可能你会发现。哎，我的月经痛，试了一次什么当归芍药散之类的妇人科的方，也试了一次什么当归四逆加味汤，也试了一次什么乌梅丸，结果发现当归四逆加味汤比较有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吃了药给你自己的反馈，会让你知道你的体质比较有厥阴的药调性，这个样子的感觉。或者说，因为人啊，身体有病的时候，人的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其实身体是紧张的。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有个什么疾病在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的紧张甚至是会影响到你心情的，就你就心情会觉得有点烦躁、烦躁、慌慌的，一点小刺激就怪怪、就不舒服。也就是说，当你是某一我们如果以六经辩证来讲的话，如果当刚好你是某一种体质的时候，你吃对了药的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放松下来，然后想休息。就是张仲景的感冒药虽然不能叫做补药，但是如果你打对的时候，它会让你进入一种很想休息的，就是自我疗愈模式，这样子讲。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你活得比平常放松，比之前要松开来，然后更累。那这样就是你打对了。那至于说同学问说，那好，那如果我是现在少阴体质，我是吃真武汤，身体的状况整体会有比较放松、舒服、改善的感觉。那我大概要吃到什么时候才能停呢？那这个问题大约就是，我认为的是，大概你吃到你的那个，你之所以吃真武汤的理由，总有一点主症嘛，对不对？吃到你这个，你吃这个汤的理由，退掉差不多70%-80%左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少阴病已经开始转移位置了，就是你会开始发觉说，哎，最近我好像觉得啊。我的那个身体最大的不舒服，不再是那种少阴世界的那种什么都不想做，常常觉得手脚重，而是变成了好像就是比较喜欢摸肚子、揉肚子，没事喜欢抱个枕头。那你那个病其实就已经从体质已经从少阴退到太阴了，就是它大约会有这样的转发了啊。那或者是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少阳比较缺损的比较厉害的人。如果你用对了方，比如说少阳的老病号，那种长期调理的人，常常是会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因为那个汤啊，加减进退之间比较有活动的空间，可以针对自己体质稍微再做微调整。那吃到一个点的话，比较美好的状况是你全身出疹子，发荨麻疹，就是它直接那些里面淤积的不好的东西就推到太阳来发疹子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往外推的过程，甚至会有发烧的症状，就是它往外推，推成一场大感冒。这样子的情况是，以六经的调理自己的疗程里面来讲，是蛮值得期待的。就如果你没有被推出来变成发疹子或者是大感冒的话，那代表你好像还没有真的把它赶出来，就是一个从内部慢慢把那个。我说是疾病，不如说是那个你的身体的能量扭曲掉的部分，慢慢把它推到表面来。 就如果你的技术比较顺利的话，大概会有这样的剧情，这是一个。那另外呢，上一堂课啊，跟同学稍微聊到一下，说，哎，有的时候啊，什么落枕啊，就把这个淤住的这个血啊拉下来，用个芍药甘草附子汤或者芍药甘草汤也不错。那下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跟我讲说，他有一次落枕啊，用的是那个许淑薇的交腹散，就是治疗那个戳头的那个逆奔豚的那个交腹散。那同学当然说，交腹散里面又有盐巴，又有姜，又有花椒，吃起来是啊十分之有味道啊。那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地方觉得哇，被那个味道哇这样的很恶的这样过一下，那后脑勺的那个落枕就松开了，就立马好了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同学就是这种故事情节，可能加到我说什么芍药甘草汤的时候，可能同学就会觉得说，哦这样子哦，那我到底是要开交腹散还是开芍药甘草汤？就是以结果而论，其实很可能两个就算是同一个落枕，也可能两个方都有效。可是芍药甘草汤比较是针对你有形的身体啊，针对你有形的身体，把你有形的身体的血液从静脉拉下来，而把那个东西拉通。而交腹散呢，比较像是这个人的后脑勺老是会卡住，老是会卡住，就是因为他的阳气不够，所以有多余的水邪塞在后脑勺。所以这个时候以治病的结果来讲，可能芍药甘草附子汤、芍药甘草汤是对的。那以治病的原因来讲，可能交腹散是对的。他们两个方剂是走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上面，但是用在同一个用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都会有还不错的疗效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就不用太计较了。就像你说我今天要解酒啊，这个像就刚刚下课有同学在分享说啊，他用这个什么葛根黄芩黄连汤加这个红豆粉，对不对？就说什么喝酒之前就先吞药就觉得很有效，那喝完酒已经喝醉了才吞药，就要再加一些人参才会比较有效。那就是每当有人发现了这些临床的新的小招数小窍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的设定不一样啊。就是每当有这个新招数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的思考啊是在想说，哦，所以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对，就是应该如何比较对，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想事情的话，我觉得你的医术会让你活得很沉重。我自己的话，对，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中医啊，我到最近这些年，我已经很不喜欢谈养生了，因为对我来讲，我常常说养生是一个假议题，就反正不管怎么养，不小心就死掉了。就我对我来讲，就是万一养了很多，还不小心就被车撞死了怎么办？死的时候不觉得很亏吗？对不对？之前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吃到，然后都没有健康，然后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现在就死掉了。那你的那个。我那时候啊，2014年病得好重的时候，那时候觉得那个医生说，哎，你现在这个肺已经整个要烧坏了啊。那个女医生撂下狠话，说你现在就可以，你原来是切，说遇到危险状况不要急救啊。你现在的话，就从要不要改签啊？你改签的话，就把管子插进去，你还有一线生机啊。不然的话，今天晚上你睡着就不用再醒来了、啊。那我就说啊，这样子哦，那好像想想还是想试着活下去看看吧。那你插管子好了哦。就其实我很讨厌那种事情，但是因为想活下去吧，讨价还价就认了。那不过呢，那时候他医生说要插管子的时候啊，而且他还继续说，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样肺已经烧掉了，插了管子也不一定能活、哦、啊，就是白受这一掌还是死翘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啊。那我那时候就说，既然今天晚上不能活了、哦、那我遗书要先写一下、哦、我要需要写一下遗书，你再插管好不好？那他就说，怎么有人这么神经病的？遗书不是早早该写好吗？我说，我刚刚才知道我要死了呀，啊，就是，然后那再要写遗书嘛，然后就想说，天哪，我家里面乱买那么多东西，我妈看到已经气死了，所以就写说我的东西，妈你不要动，让助教去收拾，谢谢。然后就是，然后呢，接下来其实我是怎么死掉，也没有我妈比较气死了，并不是我买那些东西的问题啊。然后呢，再想说，人生应该有一些遗憾啊。那 那我那时候真正的感觉到遗憾是，美国的家里面还有哈根达斯的两种雪梨饼，一个是柠檬口味，一个是覆粉莓口味，而且柠檬口味是台湾买不到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人生唯一遗憾就是早知道那一罐冰淇淋就要先吃掉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如果我这个时候就不幸死亡了啊，我就会变成一个冤魂，每天徘徊在冰淇淋店的门口，就我会变成冰淇淋店的地府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养生养了那么多，你就制造了很多遗憾，然后你又不幸亡故的时候，那种因为我已经那时候真的非常趋近于亡故了，所以我会说那种执念的感觉，就是你死前你少做的事情都会像噩梦一样牢牢缠住你。所以为了你死后这个灵魂的爽快着想，还是不要养生了吧。就是你养生养不养了，你养了这个生以后，你死了以后发现你死的部分很亏怎么办？地府灵又多做300年怎么办？就是养生不养死，这个好像有一点，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活着的时候的做的投资能够投资到我死掉以后啊。所以就是当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值，然后看到我的大陆的这些中医大师同业们啊，他称大师同业就等于把自己也抬为大师了，对，就是这中医大师同业们的那个讲话教学方式，就会发现很多我的大师同业们啊，都会说，就是所以啊，人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晚睡，不应该怎么样。那当然，我看我自己10年前的教学也是，好像叫人家人不要吃生菜水果之类的哈、哦，而且好像还恐吓人不可以吃苹果之类的。虽然我现在常常在吃苹果，就是发现，就反正大师起家都要用你应该起家，就是用应该你这样做就是对的，这样做是错的，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对待人。可是呢，我现在到了现在了、哦、我其实非常不喜欢用你应该这个逻辑去想事情，我比较喜欢用你可以的这个逻辑想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如果你心里有个疑问说，我是应该用交付散还是应该用芍药甘草汤，那我的答案就是你可以用交付散也可以用芍药甘草汤。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你那个解酒药你喝醉了以后才吃的话，不如直接吃那个什么恢复肝功能的那种黄连解毒汤，什么半夏泻心汤之类的，你可以。但是我如果喝完酒之后还继续吃这个什么葛花加红豆，可不可以？那也可以，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反正就是多醉2个钟头、3个钟头的事情而已嘛，对不对？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尤其是各位同学，如果你就是我说这个不要用应该而要用可以来想事情的理由，是因为各位同学来上这个课意味着你是来学习的，对不对？就是学习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允许自己有出错的机会，就是你总是会有开的好跟不好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哦，这样子比较性价比比较高，那样子比较卡卡的，对不对？就学习就是本身就是要包容你这个过程里面的错误嘛。那所以，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抱着那种务必要完美的那种心情，我过去有遇到一个同学，他真的就是那种完美狂，然后他跟我学中医学了一整年，一个方都没有开过，因为他觉得万一开错了怎么办？那我们这些小胡或者我，对不对？都是随随便便就在开错药的，就玩一玩啊，错了啊，再换一个试试看，对不对？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是很难进步的。但是不要求完美，就是各种失败都经验一下的人，进步的还反而快一点。那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学习的人的话，就不必有那么多的应该。当然，完全的乱开是没有意思的啊。就比如说小胡今天跟我抱怨，就有同学跟他聊，就是说我提到那个什么大黄不干脆半夏汤是胸梗痛拉稀，然后拉了以后胸梗痛没有消。然后有个同学说，那我小腹闷痛也没有拉稀，那吃这个药要怎么办？那小胡说，那就不是吃这个药啊，就是根本不是这个症啊，就是你不到没有这个资格喝这个汤啊，对不对？这个那就是这种的，就是完全不对劲。或者说从前去年几月的时候李峰来，对不对？他就说这个我吃这个我那个 这个胃胀气有一点隔气，我吃这个大概故事里面，我吃那个生姜泻心汤好了差不多六七成，然后我就改吃理中汤，然后就没再更好了。那这就要怎么办？我说吃回生姜泻心汤啊，那个有一点闷闷的胀气，本来就是生姜泻心汤症，你吃到没有好去吃理中汤是干什么？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这种完全就是乱来的，那我当然不支持了。可是就是说，像那种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病它本来就是吃芍药甘草汤也会好，或者然后吃焦附散也会好的情况，就是这种答案本来就不止一个的情况，在中医的世界会常常遇到的，因为中医的理论框本来就不止一个，对不对？在不同理论，像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去看那个针灸的师傅的话，可能针灸师傅他有别的针法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或者你今天去看个风水师傅的话，他会说你这个胃胀气是你的床位不对，床摆对了就没事了，对不对？也有可能哦。或者你今天去看什么土著的那种灵能者，那种土人的巫医，对，他会在内在观想，他发出一个白色的老鹰把你体内的大蛇叼走，那你也治好了。或者你今天去蒙古的那边，蒙古的那个巫医可能在你身上喷一口酒也医好你了。就是理论框架很多，而且巫术尤其是医术类的巫术基本上都是 practical witchcraft， 就是可操作的巫术，所以基本上都有可能有效，所以在它的理论跟实相就有诸多版本的情况下，你就不太需要去想应该就是什么是最唯一正确的那个解答，就是你就基本上可以从这些事里面不用再去翻它了，就你是在从无限的可能性里面挑，在无限的可能性里面稍微试吃一下啊，就是选择说哪一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只是这样而已。那就好比说什么美国人有一个演讲是说，因为俄国人刚苏联刚瓦解的时候啊，就俄国人看到美国人喝汽水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又有百事又有可口又有芬达又有什么什么，对不对？他说那不是都是有气的水吗？为什么要那么多种，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医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俄国人看到美国人喝汽水一样，就是怎么会有那么多花招，对不对？就像刚刚有同学跟我讲说化解肾结石啊，就是拿那个压力锅把黑木耳炖冰糖，炖得烂烂的，然后爱吃不吃的吃一个月，那肾结石也化掉了。那你说哪一个方比较好？我不知道，你试试看。事实上，很多很多方都可以化。好，所以大约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今天教伤寒论，只是觉得说伤寒论的可爱是有精确的辩证点，让你作为一个初学者可以完全不必想。我觉得学医有一件很美好的感觉，就是你完全不必想。就像我觉得伤寒论的方法用的越熟，我本人的感觉越会觉得我没有医术。因为你知道人啊是活得越痛苦自我越肥大的，就是一个人啊一路打拼事业过来到处受折磨被虐的那个人，喝了两杯酒你说我跟你讲我当年是如何苦过来，就是你知道人是走一路走来越痛苦自我越肥大，对不对？然后像医术也是一样，你一路走来都是苦思再苦思，然后还是把人医死的，就是那种痛苦的经验值太多了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医术，因为你的医术是千锤百炼过来的。那我们这种没有锤没有练的，就是像这种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开然后就医好了，这种人这样的医术是没有自我的，就是你就是自我不会因痛苦而肥大嘛，就是反正桂枝汤正这样开就会好，麻黄汤正这样开就会好嘛，味精汤正这样开就会好嘛。然后你说你这个地方你用到了多少智能，那我用到的智能就是我认得书上写的怕风脉浮啊，流得出汗就吃桂枝汤，我的智能只有这么多，你叫我自我怎么肥大，对不对？就是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伤寒论让人觉得很美好的，就你基本上不用再去想了，就是不必想，甚至我说好的医术是只有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感知到这个病人状态，如果你忽然想说哎呦这个人啊应该是吃焦味逍遥散呢还是小柴胡汤，就当你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想，你就这件事情的正确简单的做法就是说，焦味逍遥散的症有什么什么是比较突出的， 小柴湾的镇有什么什么是比较突出的，那就再把它问一轮，就是到底是嘉维逍遥伞的可使用的机会多些，还是小柴湾的可使用机会多些。那当然这种情况都是会觉得30%的机会是嘉维逍遥，40%的机会是小柴湖，这个也不是那种，就是你在中医里面不要去寻求那个绝对正确的唯一解，只是你会在客观的就是感知清楚的情况下会评估的出来这个方子胜算比较大，那你就从胜算大的方子开始开，而且你开的时候也可以跟你的病人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我心里面现在有三个方子有可能可以用，那我现在从你身上的症状是觉得这个方子的胜算最高，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方子试试看，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请再给我两次机会，或者说我的备案有八个就请再给我八次机会，谢谢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去出手的话，你的那个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苛啊，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需要去想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再多问一个主症点来用，我就不需要再去想了，那到时候你想来想去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那你就跟他讲这个我不会医，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个很轻松，就是你告诉他你不会医就好了那这个而且我不晓得啊、哦，我不会医这个东西到底关不关系到医术的事，就像我是一个很会对人感到讨厌跟厌烦的人，所以呢这个人讲话我听了觉得好无聊，我就不会医了，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容忍跟你相处啊，对，就是说把脉也要摸到你啊，对不对？那么讨厌为什么要摸你？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真正的感觉更加诚实的话，大部分你都不会医嘛，对不对？这不关医术的事，是你对人挤得出的爱只有那么一咪咪而已。那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之前有讲到什么曹总的例子，就可能这个曹总的例子他身上已经因为他的生活的压力或者怎么样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厥阴的主症况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个巨大的厥阴的主症况里面，你虽然明晓的这个什么胃胀气啊、哦、用甘草用生姜泻心汤很有用，但是如果有更大的这个主症框歪掉的地方没有好的话，你光是单治这一个点、哦、就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肾就已经虚的不得了了，就是他已经是少阴的不得了的人，那你今天说我有一个治肾结石的特效药、哦、什么木耳冬冰糖也好啦，或者是核桃肉每天吃也好啦，或者金钱草煮水啦，说不定在他身上都不会很有效，就是会有一点效，但是呢好像这个病就是你拿掉了那个石头化掉两样结回来一点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更基本的主症框你也要去考虑说是不是对付得了这样一点。那另外我觉得学习伤寒论的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习惯，就是我讲学习伤寒论的学习的过程啊，是对我来讲也可以说是练习去习惯自己的头脑很偷懒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一些有些别人学习中医哦，我会觉得他的头脑是如何之勤奋啊！比如说他会想说，如果看到一个温经汤症，对不对？什么嘴巴干，然后月经痛就可以开温经汤了之类的。那这个其实温经汤的主症是嘴巴干，不是月经痛，只是月经痛的时候刚好嘴巴干就可以开温经汤。那他就会去想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是嘴巴干啊？就是想很多很多很多的为什么。那这样你的头脑就会 很疲倦。那我的话就是，反正事实上是这个情况下开温经汤就会有效，就是事实上吃这个就会好，知道到这样的程度就好了。就是学中医的美妙之处，是因为中医太博大精深，所以不能了解。对不对？如果你就想一个晚上就能了解的话，再把中医根本不值钱嘛。它值钱就是你不能了解。你在家里面现在开始打坐，开智慧，你哪一天想得出相对论，做出核子弹啊？好像不太容易吧？但是呢，今天我们台湾已经有核能发电了，你要电灯你就开按钮就好了。 但学经方就是你只要知道开关灯的，你这样子开灯就会亮，这样可以了。这相对论想不清楚，核能是怎么变出电来的想不清楚都没有关系了。就是那些太博大精深的事情就不关你的事了。就是我就觉得神脑力很要紧，就你学这个课，就是这时候是不是要搬出什么老子讲的话，为道日损，对不对？就是不要学那么多了啊，就是主正点这样子就开，主正点那样就开。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这种非常偷工减料啊，不花脑筋的学习法里面，你会得到的是另外一个面向的好处。因为我们一般的学习都会觉得你要想通啊，你要理解啊，对不对？但是当你不再花力气去想那么多的为什么，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不知道。因为不要说你今天不知道，我今天还是不知道啊。就是温经汤为什么会有效，为什么这个嘴唇会干，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这个人体内是缺了哪一种激素，所以导致哪个部分微血管收缩，所以哪个部分水分不平衡，所以他嘴巴会干啊。这个为什么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那温经汤里面又是哪一味药能够刺激哪个部位的那个内分泌细胞制造哪一种激素，这个我会知道吗？我也不会知道啊。中医的医书又没有内分泌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所以基本上就连我这种大师辈之人都不理解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理解？当然有一些人是妄想自己理解，像我从前教温经汤，就会教温经汤啊，就会妄想自己理解，就会说，我你知道我那时候妄想自己理解是这样子，就会说温经汤它到底是一个少阳病，少阳是你人体的自我侦测系统，所以当你的少阳侦测到这个地方有寒的时候，它就会代偿性的想要想展现出更多的热来平衡这个寒，所以这个人就更年期发热，发的热的不得了。但他的病根其实他的子宫冷掉了，就是你会幻想出现，然后就觉得我了解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女人年纪到了，内分泌不够了，然后就发烧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什么少阳感觉到子宫有寒，这个也是真的是听你自己在。就是自我脑内补完而已啦，啊，所以就是我是说这种事情，你看看我，你就要很放心。就是医理这个东西，大师都是不懂的，对不对？就是既然如此的话，大家就不必懂了，啊，那但是呢，当你不懂了之后，就你死心塌地，就会觉得我不必懂了，不用想通了，因为你知道这人很好玩。每次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学经方的人哈。每次遇到人家来找我看病啊，最会觉得想要喷血或者喷饭的那一句话就是：“我这个疾病是为什么？”你知道他会问你：“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我是里面哪里不对？是胆不对还是胃不对？我今天嗝气？”其实我哪里知道你哪里不对，反正吃这个会好，我知道就对了。对不对？就是。就是我哪里会知道那么多东西，但是人都很喜欢去答，想要有一个答案的，去消灭他心中的为什么。但是那个为什么是问不完的，对不对？像比如小孩问爸爸妈妈，为什么我在这里啊？因为那个什么鸟把你叼到我们家来了，对不对？那鸟为什么要来叼我？就是又有下一个为什么啊，对不对？为什么鸟要来叼我？所以你那个。就是说，你用生理学来讲，因为爸爸跟妈妈相亲相爱，所以你出来了。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相亲相爱？”就是说，所以那个为什么之后还有更多的为什么在等着你，所以不如不要答了。那这个，但是呢，当你不再问这些为什么，你在专心在找一些主证点的时候，像我从前教这个课，我通常开场白都是用那什么经方派智头问那个东西来当开场白，就是我说。当你只习惯去抓主证点的话，你想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事实上是没有在想事情了。那你习惯这个主证点的话，你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医学系统啊，就会有一种会以一种非常省你的脑容量的方式开始组装。所谓省脑容量的方式开始组装，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举的例子，应该说我几年来都是举同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学姐来跟我讲啊，说杰中啊，学姐想要开一个中医诊所，包医方圆20里之内所有人的晕眩，然后打败所有的中医院西医院，那学姐要投资多少啊？那我就说学姐你投资15分钟就够了，因为这中医15分钟我就教完了。对，就是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晕眩，就是首先是苓桂竹竿汤有痰塞在这边，那痰塞在这边，你的血就不容易往上流，对不对？脑就缺氧了，所以苓桂竹竿汤就能辨证点，就是这个人晕眩。你们当然要讲眩晕才是对的，是不是？都一样啊，你听得懂就好了。所以你的这个头昏呢，啊，就是坐着比较不昏，站起来眼睛就发黑，要发要转，这就是苓桂竹竿汤。然后另外有一种呢，是不管你坐着站着都觉得天旋地转的。那这个啊，是你的血液里面有痰，这是张仲景《痰饮篇》里面的泽泻汤。那你要把这个血液里面的痰用泽泻抽掉才会好。所以呢，站着坐着都一样天旋地转的，就泽泻汤，就觉得房屋在转的啊。那这个呢，如果呢是这个但是站着坐都一样会转的，你还要再问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啊，闭起眼睛好像不昏一点，睁开眼睛就好昏。如果是这样的话，睁开眼睛人的脑气比较散，所以会昏，代表这个人的脑内缺氧啊，不是血管的氧气到不了脑，而是你的脑本身太虚了，吸不到氧，所以就要用补脑的汤，叫做防眩汤啊。这个应该是验方新编里面的方，后来清少林交给曹应甫。那这个然后呢，再来你再说，你再来问，就有的人的晕眩呢，很多人晕眩是这个少阳区，就是淋巴塞在那个内耳的那个平衡中枢造成的。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是晕车晕船，有时候莫名的就呕吐。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拔一下，哎，有没有少阳的弦脉，或者问他一下早上有没有口苦的感觉。如果是少阳区的话，这个水啊，有可能是五苓散可以抽得掉，有可能是小柴胡汤可以抽得掉，有可能是温胆汤可以抽得掉。所以你就找一个药，是三种药都倒在一起摇一摇给他就好了。然后呢，另外有一种晕眩呢，是他头昏的不得了的时候，会一直吐那个口水，就是不是胃里面呕出来的胃酸，是那种恶心的、犯恶心的口水增多。那张仲景啊说，头昏的时候，如果肚子啊有跳跳跳的感觉，或者一直吐口水的，那这个就是五苓散症。那这个五苓散症呢，如果你要说辨机的话，就是脑部有某一个地方有轻微的水肿，乃至于造成异常的脑部放电。其实这个辨机刚好通到什么癫痫。癫痫发作，那如果就要治癫痫发作的话，就五苓散再加菖蒲，十菖蒲一两煮水送服五苓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你那个脑内啊造成癫痫的那个东西啊，中医可能把它看成痰或者水，你这样子吃的话，有一天你那个鼻子里面会流出一大坨痰，然后那个癫痫的那个病根就会好转很多了。就是这个十菖蒲一两加五苓送服五苓散，那个简直是没有用到任何医术的，你不小心连癫痫怎么医都会了。然后再来呢，就说这个人有的人是什么骨节啊，就是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颈骨啊，有什么地方位置不好，所以影响到神经，所以他头昏了。那以颈骨位置不好的话，你就问他有没有后脑勺僵的感觉啊，那个骨刺啊什么的，那你就用个葛根汤挂一点这什么化骨刺的什么威灵仙啊、生白术啊，这样就可以了。这也不是一天好了，但至少会好转。还威灵仙、生白术还加五苓脂，那个飞鼠的大便也加进去，骨刺化得快一点。那当然我刚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多很多别的药哦，比如说治癫痫还有什么用橄榄核做的那个药丸来去痰，或者是治癫痫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什么用蝎子啊、蜈蚣啊什么的药。总之就是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打法，但是没有关系。我今天学姐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在15分钟以内制霸方圆20里以内的所有的医生诊所的治头昏这件事而已嘛。那我就这样15分钟这样教完了，他就可以制霸这方圆5里10里之内的所有的诊所的治晕眩都赢不了他了，那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就是我总共需要传输的情报量，对不对？都不要说现在的随身碟了，古时候那种这么大一片的那种磁碟片，那个看像唱片一样那种磁碟片，那都还放得下呢，对不对？多么的省脑容量，这个，所以就是。当你的人生就是不想用脑，不想烦恼，你死心塌地这样的时候，一切情报就会变得自动的就变得密集化、简单化。就是你 本来就不喜欢用脑的人，你的艺术就自然变成像我这样子，完全是干货的艺术，就是每一个都晒得干干的，很轻的那样，随便一起也没几斤，就是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就是当我在就是花这么很无聊的这个半个小时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哦，其实我隐隐在讲的好像要表达的东西是，就是以我说的这种金方学习当做一个 reference， 当做一个参考标准的话，因为我好像在觉得，是不是你们过去所了解的那种人生要努力的那种想法，就是本身对于学金方来讲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是个性上越不想要努力就越容易学，就是你因为你很懒，你真的很不想努力去叫个车去医院排队等挂号，所以你就学会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金方的学习，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张仲景的教学方法，这个教学方法本身的性价比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你说15分钟，对不对？就可以这附近方圆十里之内的这个所有医院、中医院、西医院、自晕眩都赢不了你，这件事情15分钟就做到了。而且我刚刚讲的说明还没有讲到15分钟，好像不过刚刚看钟好像讲了6分钟而已，就是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桂枝汤的。另外几个就是临床上我觉得很常用的几个变化的格局跟同学讲一下。那小胡啊，我现在的犹豫不决的地方是讲桂枝龙母跟小建中，你要不要讲黄芪五物，还是将黄芪五物拔开放到最后变成中风单元再来一起讲，放后面啊。就是在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书的这个第13卷吧啊，是13卷吧？不是吧？14卷是吧？写必须劳是第几啊？哦，13至18开始那边，血必须劳，就是说他那个第一个方叫做治血痹的方，黄芪桂枝五物汤。这个方子呢，它其实也是治，就是说它也是一个桂枝汤的格局。其实桂枝汤格局还有很多，甚至当归四逆汤或者是炙甘草汤都是桂枝汤的格局。那这个黄芪五物汤呢，它没有甘草啊，但是呢但是它有加黄芪，然后把生姜加量。那这个结构它是用来通畅人的血气的，它治的是人的手脚麻木。那所以这个方子就会变成在中医里面会挑起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到底一个人如果是今天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什么情况下是要用黄芪五物汤，什么情况下不是。那目前为止如果要谈这个问题的话会有一点复杂，所以就我要想，因为要谈到中风的话，最好先把麻黄汤教完，然后其他的几个理论的基础先有了之后再回头来整理比较好。所以这个黄芪五物汤证呢我们就先跳开，然后接下来他这两条跳开以后呢，他就接下来就是讲到虚劳的状态了。那这个虚劳的状态呢，我们有一些张仲景的条文呢，其实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比如说张仲景说这个人面色惨白是他老，那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气色很差代表这个人身体有累到，这个好像不需要张仲景讲你也看得到，对不对？就是你今天气色很不好，你看起来好憔悴哦，那这样子是痨病，这个就不需要去解释条文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但是张仲景的这个关于痨病的论述里面啊，我觉得比较有教学上面的含金量的地方是这样子，就是张仲景治疗这个痨病啊，有一路他把它归类于桂枝汤加龙骨牡蛎的桂枝龙骨牡蛎汤证，有一路他把它归类于桂枝汤加重芍药再加麦芽糖的小建中汤证。那张仲景的论述，如果我只说结论的话，大概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是，所谓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啊，因为劳字的定义是在张仲景的心中，劳的意思是男人的自律神经紧张。那为什么要加男人的？因为啊， 我觉得在中医的观点里面，这不见得是张仲景独有的观念啊，就是张仲景比较认为说，左脑跟右脑不平衡造成的自律神经紧张这件事情，像我的观点一向说，是说我们的表面意识的头脑这个左脑没有听灵魂的话，就会有自律神经的紧张这样子。那比如说，如果你的灵魂的呼唤是去当乞丐，就当乞丐，你不紧张；但如果你的灵魂呼唤是当乞丐，可是你能去当个赚钱很多的律师，那你就很紧张。就是那个自律神经是左脑右脑的讯息的差异造成的东西。那这个，当一个人自律神经紧张的时候，如果以中国人传统的身体来分类的话，男人的病叫做痨病。那对了，你们大陆人女人的病叫做郁病。我们繁体字的郁，你们大陆人会不会写？写起来那么久，好像还是不如写简体字算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劳字跟郁字是成一对的啊。这个劳呢，就是一直用力，一直用力，一直用力，所以这个人就烧起来了，这样叫劳。那郁的话呢，你看啊，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地方这个字啊，本身是这个字是今天写的这个字，就是这个要讲郁要先讲唱，就是一个本这个字，这个我这样请问，这是锅子里面在炒东西啊，炒得很香，然后旁边有人在扇风，然后呢香味就出来，这个叫唱，然后他就把这个锅子盖了锅盖，然后上面再压一个瓦罐，再种两棵树，这样就郁了。啊，就是那这个女人的病叫做郁病，是因为啊，女人如果自律神经有紧张的话，以女性的身体结构来讲的话，因为自律神经的紧张是左右脑的那个讯息不同整嘛，可是女人的脑本来左右脑之间的连线就比较多，就是女人脑的那个脑桥比较大，脑的桥梁。所以当脑桥比较大的时候啊，右脑会试图跟左脑沟通，多聊聊来解除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也就是说，当这两个东西，右脑想要跟左脑多聊聊来解除彼此的矛盾，来消散那个自律神经的紧张的时候，它会让人感觉到的是情绪心情不好。所以同样的自律神经紧张在男人身上是免疫力低落，就他会，因为男人的左右脑不喜欢聊天，所以自律神经就只好做，自律神经紧张就只好直接呈现在免疫力的低落上面，然后这个男人就比较短命。那女人呢，她的那个她的自律神经的紧张呢，就会比较呈现在左右脑之间的情报纷争，所以她会呈现为情绪，就是心里头很不痛快，很不爽，很不开心。但是他会多活几年，就是他情绪比较痛苦，但是免疫力丧失的比较小。而人的自律神经紧张，身体自然会有的疏解机能是透过性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活动。其实我就觉得，有些人打坐也能提振副交感神经，有的人练瑜伽也能，有的人泡温泉也可以。但是呢，大抵而言啊，对人类来讲，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方法还是有个你觉得可爱的东西，抱抱摸摸亲亲，然后抱起来很舒服，这样比较提振。所以这是性这个东西对于人的生理上的存在价值，它可以提振副交感神经这样子。所以呢，无论是这个得痨病的男人，或者是得了这个郁病的女人，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分支，就是性欲变得很旺盛。所以呢，这个性欲变得很旺盛，而且是自律神经紧张型的性欲。所以这个张仲景呢，讲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症的那个13-25条的时候，他就说：男子则失精，女子则梦焦。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男人的自律神经紧张呢，就会到处去找一个洞插进去射一射精，叫做男子则失精。那女人的话呢，因为那个汉朝时代的女人啊，好像还不能出去男公关店去泡牛郎啊，所以就只好睡觉的时候梦见有帅哥王子来亲我这样子，所以男子则失精，女子则梦娇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但是呢，如果 你以这个张仲景先讲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然后其实张仲景给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还有给一个方叫做天雄散，可是因为天雄最近买到的好像都还蛮毒的，然后最近不毒的都很瘦弱，就那个不叫做天雄，那个叫瘦父子就是形状特别窄的父子，那个不算啊，要维持父子的那个那么大头的粗度，然后又这么长的才叫天雄啊。所以因为天雄难得啊，所以那个天雄伞我觉得用不用都无所谓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什么时候用天雄伞啊？就是因为天雄是那个父子都往下走嘛，对不对？所以我买偶尔买得到对的天雄的时候，我十几年前在台湾买得到对的天雄哦，现在买不到了。现在买到的都是瘦父子了，那就是当这个人的腰痛哈，是痛在比较接近尾椎骨那个下腰部的时候，我喜欢用天雄散，因为它那个补肾的效果会往下走，所以就刚好补下腰痛是刚刚好，就是那个比较接近八髎穴那个地方的下腰痛，那天雄散特别有用。那至于说虚劳的话，我觉得既然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蛮好用的，那就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可以了。那这个张仲景的这个陈述的故事情节呢，比较像是同样是一个自律神经紧张造成的问题，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哦，是这个人还处在那种情绪的紧张、神经的紧张为主的状态。就是这个人活在压力之中的时候，他就会心很容易烦乱，东担心西担心，而且你知道人心越乱越想管闲事，有人会这样的，对，什么事情都在那边啰里吧嗦，就说哎，那个什么跟他老婆讲什么小孩子到底怎么样啊，这发烧好了没啊，这功课有没有跟上啊，就是越担心就越爱担心的那种状况，那个个性的那个模式是典型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症。甚至说起来啊，我在讲到那个厥阴病的时候啊，有讲到说所谓的第一型糖尿病是因为自体免疫攻击你的胰岛细胞造成的，但是有还有一种第二型糖尿病，就是你胰岛素分泌胰岛细胞的能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根本就没有问题，可是不管你喷了多少胰岛素出来，细胞都不鸟你，还是继续把糖丢出去不吃进来，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另身体，他这个人的个性太容易担心，太喜欢担心，随时都觉得火灾了要搬冰箱了，所以就是一直要把糖拿出来备用，所以就是那种自律神经的担心的问题引发的肾上腺素的提高血糖。那个东西呢，就是他的问题是他个性容易担心，容易紧张，容易太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乃至于血糖被吊得高高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给他的身体补充胰岛素，再用更多的胰岛素去压他的那个肾上腺素等等东西，然后去压住那个血糖。可是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自律神经紧张，他会觉得血糖不提高不行，就是这个东西火灾了要搬冰箱了，我一定要有很多力气可以用，然后又喷更多的肾上腺素出来，然后吊高那个血糖。那第二型糖尿病，如果你用西药来降那个血糖，据说从前台湾西医界有一句话说，差不多十年那个病人就洗肾了，就是他那个肾经不起这样，因为他们会变成互相拔河，你这头花的力气越大，他那头花的力气就越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治本之道可能还是要怎么样让这个人自律神经能够放松的问题，比如说性生活不美满之类的问题。我这个话哦，好像你们乍听之下会觉得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扯到色情哦，就是杰西叔叔专门喜欢发什么小黄片是吧？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哦，如果遇到失婚妇女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医。这不是绝对啦，总之就是什么，比如什么从前倪海厦老师有什么十不医，对不对？什么十不医是什么？什么什么不听信中医的人我不医，什么什么对不对？什么同个问题问两次三次的我不医之类的。但是呢，我自己觉得真的是不好医的人，就是尼姑不好医，就是他这个地方那个紧张没有办法疏解，就是尼姑寡妇，但现在寡妇已经没有了啦，他立刻就在交男朋友了，所以这不是问题了，就是那种尼姑修女类的，这真的很不好医，就他那个自律神经的紧张就是没有办法舒展。 它怎么样都是紧紧的卡在那里。那当然你说女人的病是不是一定要用什么小建中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桂枝龙母呢？其实女人有的时候已经变成玉病了，对不对？所以蛮好用的方反而是有一个方叫做甘草小麦大枣汤，你们有人听过吗？这个在妇人篇里面的那个条文的叙述我觉得是非常可爱的，就是让人觉得张仲景是一个文学的天才，他有办法把这么限制级的事情写得这么普通级。你们大陆人有限制级普通级的说法吗？有啊，是大陆可以，就是色情片跟一般小孩可以看的片，限制级普通级 是这个意思吗？我就在跟你们对词啊，就是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的。那就是说张仲景啊，他的这个好像这个甘草小麦大枣汤这个东西这样子，你想啊，小麦是食物，对不对？甘草也没什么了不起，红枣也是食物，那这个汤这个三个东西煮在一起，其实喝起来就觉得甜的要命，就这样。小建中汤一碗麦芽糖倒下去也很甜，但是那个甘草小麦大枣汤的甜哦，是你喝下去会觉得那个甜好像被黄连苦到舌头那种感觉的甜，就是有刺激感的甜。那甘草小麦大枣汤呢，他就说有一个女人哈，她因为她的内脏干燥了，所以他就整天非常的悲伤，然后动不动就发神经，所以就是发歇斯底里啦。那个希腊文歇斯底里的意思就是子宫气啦。那这个动不动就发歇斯底里，然后呢，就好像相如神灵所作，好像鬼上身一样。因为女人在那边忽然没什么理由，这边就是乱摔东西，老公说怎么你是鬼附体了吗？你是撞邪了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剧情。然后说没事呢，就觉得打哈欠，就是对，觉得人生了无生趣。那他的病因叫做脏燥，内脏很干燥。哇，历代医家真的很乖哦，超级。我跟你讲，从脏燥两个字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人历代医家是多么的纯情。就在想说，有很多医家在住这个脏燥，就是他的肺部啊，肺脏的情绪是悲伤。他会如此的悲愤，一定是肺脏太干了，所以什么小麦润肺什么什么。但是这个话很奇怪，就我们润肺明明有麦门冬可以润肺，有那个什么可以润肺，阿胶可以润肺，哎，什么时候小麦最润肺？对不对？这个很奇怪。那这个，那其实也有住家觉得这个不对，所以呢，这个脏呢是子宫太干燥了，所以牵动了冲脉跟任脉，然后造成了这个情绪上的抖动。我看你抖嘞，就是。结果冲脉跟任脉受伤了，子宫受伤了，这个东西你也不觉得什么甘草小麦医的好个鬼，对不对？所以呢，简单来讲，张仲景说脏燥悲伤，脏燥就是这个女人得不到滋润，叫做脏燥。这样好了，这里是什么内脏啊？就这样。对，从前有一个日本漫画，有一个女生没有穿内裤滑一跤，就男生看她那个裙子掀起来的时候，男生的眼中一片黑暗，只浮现两个字：我看到内脏了。啊，就是，这是闲话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地方很得不到滋润，所以呢，这里神经不能平衡，就动不动发歇斯底里。像这个从前有一期，就前两年吧，前三四年。有一个英国片，那个片的男主角是那个美国连续剧现在演那个汉尼拔里面那个探员的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是演国安局的那个女生的先生啊。那个男生演过一个英国片不红的，就是讲英国人怎么发明电动按摩棒的，就是他们那个故事讲那个年代人类刚发明刚刚有电的时候，二十世纪初的样子。然后呢，他们有一种诊疗的医生哈，就专门治疗女人的歇斯底里。那他们治疗女人歇斯底里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手上戴个手套，然后去帮女人刺激阴道的内侧，然后想办法让女人摸得爽爽的，然后让女人觉得有高潮了，然后歇斯底里的症状就下降很多。然后可是呢，这个小医生呢每天这样子，然后就手抽筋、手受伤、手难过，然后就撑不下去了。于是他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就说，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电力，我们可以用电力发明一种马达，可以让它有一个按摩的效果，然后就从此发明电动按摩棒，然后这些歇斯底里的妇女就有福了。据说是真实故事改编之类的，就是近代史的啊，一个据说是真实故事。所以甘草小麦大枣汤呢，就可以说是当这个 它的这个甜味啊，就是当那个人无端就觉得心情很悲伤的时候，它的那种异常的甜味刚好可以刺激人的脑内分泌一种类似什么多巴胺还是脑内吗啡之类的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忽然之间觉得我不悲伤了，我清爽了。也就是说甘草小麦大枣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女人，她跟她的姐妹她在喝下午茶，她说哎呀我老公哦真的床上死鱼一条不重用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出来吃巧克力蛋糕吃到饱了。那甘麦大枣汤就是那种非常浓缩的巧克力蛋糕，就是巧克力蛋糕可能要吃很多口才能提振那个副交感神经，提振那个脑内吗啡，但是甘麦大枣汤只要一口甜的腻死你，然后就脑内吗啡就喷出来了。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当人有这样的心情，就是郁郁伤怀的心情，所以我就说如果甘麦大枣汤啊大家都知道要喝的话，曹雪芹如何能够写出一个林黛玉，对不对？根本那个样子就喝一碗汤就解决了，活蹦乱跳了。所以就是一定要那个《红楼梦》大观园里面人人医术都不够好，对不对？所以才能够制造一个林黛玉这样的唯美型的角色。那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出版社啊，真的就觉得出版社做事有点半夜，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头很惆怅啊，简直像是我变成一个文青一般。就我的自我认知一直觉得我是宅男，不是文青。那然后呢，当我那种惆怅的情怀的时候，觉得啊郁郁不乐这样子。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在被出版社是被同事欺负了，只是那时候比较笨，没有发现自己被欺负。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觉得这个伤感的感觉很凄凉，然后就抓了一帖甘麦大枣汤煮一煮喝掉。然后喝的时候觉得哦甜的可怕，我那时候喝到当下觉得说天哪，这种甜哦比那个什么黄连黄芩泻心汤的那个黄连还要苦的难，比那个苦还要难过。然后呢从出版社走路回家路上，我就发现我开始用跑跳步在街上，这个好像那个美国音乐剧什么在雨中跳舞那个样的姿势哦，然后开始哼歌，就是这也未免太戏剧化了吧。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汤就有那种瞬间喷发脑内吗啡的那种神奇的效果。于是那个小胡后来延续学长的这个经验值，就他有一个男性的友人失恋了，终日以泪洗面，然后就叫他吃甘麦大枣汤，然后那位失恋的男生就笑开了啊。所以就是原理相当嘛，对不对？所以甘麦大枣汤的那个主战点就是想哭就可以吃，歇斯底里更可以吃，就这样。所以女人的郁病可能还不一定要从虚劳的角度来治，而是从另外一个路数。那张仲景的那个医术里面，你会看到汉代女人很可怜，就被当作是一个机器一样，都没有人格的，就是女人心情不好就是有病吃药就好了，那个相当的没有人权。然后女人呢还有一种病哦，叫做半夏后破汤症。那个半夏后破汤症就是这样的，她说这个女人啊喉咙里面好像有一块烧肉没有吞下去，这样的感觉。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哦随时都会觉得喉咙里面好像不清爽，这样咳咳咳咳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半夏后破汤它的结构呢，就是有这个茯苓、半夏、厚朴、紫苏叶这些，还有生姜，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是把这个人啊，有一些上冲的情绪，就是半夏厚朴汤的成因是这样子，是这个人呢已经很生气了，想要尖叫了，可是她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妇女，婆婆在这边也不能叫，然后就硬憋住，然后那个上冲的气就形成痰块塞在这个地方的组织里面，不是那种咳嗽咳得出来的痰，而是塞在更外面的组织里面。于是他的喉咙就一直觉得很不清爽，所以是气往上冲的时候，你憋住那个地方塞住，会形成这个汤症。所以它的主轴药物有四味啊，所以紫苏叶是降气的，然后其他的是把那个痰打散的或者降痰的，大概理解到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方子呢，后代的名字叫做四七汤。说是这个药物主要的药物有四味，但它是治疗这个七情造成的郁闷，四物治七情。 所以是那种，但是实际上你要真的要这个疏肝解郁啊，这个半夏厚朴汤也不好用，它还是主症点要这个样子，就是咳咳咳咳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个年头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女人得这个汤症的人也少了，对不对？那反而是你会觉得家里面的那种老爸爸、老爷爷，常常一个人在那边看着报纸、喝着茶，这样咳咳咳咳几下，对不对？年纪大了，大家都各忙各的，都不来理我了。那我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我再发个飙，人家只会觉得这个人老而不死，真讨厌，对不对？我越闹，人家越讨厌我，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不爽只能往心里吞啦、啊，然后就开始得半夏厚朴汤症，每天有事没事就咳咳咳咳咳咳咳咳这样子。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这个半夏厚朴汤症呢，大家直接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开了。那间接来讲的话啊，这个汤的主结构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咳嗽的时候啊，会刚好挂在这个症上，就是你感冒以后啊，有痰不是塞在气管里，而是气管外侧，那你就会觉得一直都觉得喉咙不清爽，这样。可是都没有什么真的痰可以吐出来，那这个时候就用半夏厚朴汤来把挂在气管外面让你想那样子清喉咙的痰拿掉。那另外一个用这个汤的机会是这样子，是当做一个药物的主框架，就是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病机，这个剧情造成的一个症，对不对？那我们台湾的那个60年代的连续剧啊、哦，常常会有一种画面，就是有一个不孝子，然后他的爸爸就很生气的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你这个不孝子，你要气死我啊啊啊啊！”然后开始抖手，然后就中风了那种，就是因为愤怒而上冲而塞住而中风的那种人，他的整个身体的主症的气血的框架是歪在这个半夏厚朴汤上面的。当然治中风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什么化瘀血的啊，什么降气的啦、啊，更加的重症下降的，但他的那个方剂的外框可以用半夏厚朴汤。那我现在其实在教一些方剂都是在说这个零件那个零件，对不对？所以我丢给你很多零件，然后你之后就可以发挥王家卫导演的精神，就是乱组装就好了。就像是在大陆有一个同学啊，说他看我的那个什么录音课啊什么的，然后呢看来看去就觉得没有学会。他说为什么没有学会？说因为我有的时候咳感冒啊，又有一点葛根汤症，又有一点小青龙汤症，那我没有完全照张仲景说的哪一条生病，我该怎么办？那我就说江湖一点诀，就是加在一起都喝啊，对不对？就是这一点，这里有一点，那里事实上就是你把每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主症它最重要的元素是这哪几个药。就像张仲景咳嗽就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嘛，就是湿的咳嗽就是这样子。那干的喘气那一定是杏仁麻黄嘛，就是这些零件你都可以拆的啊。就是但接下来我在教咳嗽篇的时候，就会让同学拆出更多的零件。那你到时候知道你有这些零件，那临时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只要拼装出一个你要的方剂就好了。所以呢，刚刚岔提到这个甘麦大枣汤，岔提到半夏厚朴汤，是在讲说这个女人的郁病，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其实已经岔出了另外一个系列的治疗方法，而那个治疗方法可能直接就用那个调喷脑内吗啡的方法来调节她的自律神经失调。那当然我会说比较健康的方法就是上床上床再上床了，但是汉朝的女人没有这个福利了啊，所以就算了。那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甘麦大枣汤症，我觉得因为它本身的医理关系到所谓的脑内吗啡这种东西，所以呢应该历代医家在注解它的时候都很痛苦，因为我们现有的传统中医医理并不足以解释这件事，所以就会一直在想这个红枣是要干什么啊？这个小麦是要干什么，对不对？小麦是什么入肺啊，什么润心啊什么的，就是想一大堆。那甘草是要干什么，对不对？就是你会一直困惑。像最近有一个就比如最近有一个大陆的同业吧，他讲甘麦大枣汤的时候就会说甘麦大枣汤是这样的，这个是女人的病，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因为女人属阴，所以容易跟看不到世界的阴类的东西发生关系，所以会相如神灵所作，所以会被鬼神所平移，所以就会容易发这个歇斯底里，因此这个药是治疗女人属阴的这种鬼上身的状态的药物。那就是 男人属阳，女人属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就已经不知道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学，中国人的医学，就是在一个不了解真相的大前提之下捏造的。我刚说的这件事，没有那么理解吧？就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捏造法，那说不定我今天讲脑内反吗啡也是捏造的，说不定之后又发现有更关键的化学元素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医不必太理解它，理解到的反正也都是谎话。就是这样想，你就比较安心。那然后呢？然后就有大陆同学啊，我就说这个，比如说我就说这个老师说什么男人属阳，女人属阴，所以女人才会跟阴间的东西发生关系，这样子来说这个甘拜道长安正，我说这个很，我不知道该就不好意思吐槽了啊。然后同学说，我看觉得很对啊，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很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是说，现在是不是有些人是只要看到看起来是医理的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但是我的眼中是医理就是一种谎话啦，就是好像那个大家的那个识别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这也没懒得跟他辩论啊。但是那时候心里头切切的就想说，哎呦，男人属阳，女生属阴，你都不晓得我们现在台湾这边从小红助教到天威助教，一个一个都是在，就是尤其是天威助教更是夸张。这个2014年还十哪几月，就是那时候我还在生病啊，还在没出院的时候，天威助教啊就打电话，忘了什么事情来跟我求救了啊。他是这样子，他是就是一直花了一个很大的力气去苦追一个女孩子，然后那女孩子就是有摇摆不定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甩掉他，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啦。那他被甩掉前呢，他还正是很认真的啊，去学做皮件，要手做一个皮质的这个包包送那个女生，然后就被甩掉了。就是当场当然是有一点这个投资很重，得到很少的那种伤，就是受伤感啦，对不对？然后天威助教就说，能不能跟我聊一聊啊？让就是那我就说，当然了，跟聊失恋我是专家嘛，因为我是最会失恋的人，就是我一定有办法，就是在我被甩掉的时候让自己开心起来。我说自媒体，我陪你聊没问题啊。那结果呢，天威呢，当然就可能过了一两天就冲到我家来啦，就是说想要说，那姐中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我要怎么样才让自己开心起来？可是他其实进了我家根本不提他的那个女生跟他之间发生什么事，因为他这个48小时之内呢，他就一直在跟我讲，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个同样是甘草，同样是小麦哦，你家后面那个崇德药房的就是不行，我真的是到生源去买了生源的甘草、生源的小麦、生源的红枣，看起来一样，可是喝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生源的红枣、生源的小麦，我喝起来立刻就不悲伤了，所以就非常振奋的在跟我谈哪一家的甘麦大枣汤比较好。哪一家的小麦比较对，就他一家一家这样喝过去，就是根本就没有带什么心事来跟我扯淡。就是啊，什么东西，所以我还要设法再使他悲伤，才能够发挥我这个心灵鸡汤的功效，是不是？结果他后来也是，后来两个人去吃上海菜，也是饭局先一句话讲完他就笑开了。就是我说你喜欢上的女生就是都是那种上进奋发，就是有为女青年，对不对？就是工作很认真，什么对人生很有追求的，然后呢你看到人家这样子认真上进哦，发出光芒的样子，就觉得他们太耀眼了，我好渺小，对不对？就是所以你会看到那样女生就有憧憬有追求，然后你就心看到他们觉得哇好耀眼哦，日本话巴布西，就是就被电到了，对不对？他说，我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就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天威助教会憧憬会羡慕会向往的女生每一个都比天威过的日子苦不知道几十倍，活在人间地狱之中。就是你知道大陆的女生又奋发向上苦成什么样子，你们自己心里也有数吧。我就说奇怪了，你好好一个活在地表的人，却爱上一个18地狱里面的18层地狱的生物，然后还要苦练，就到底是谁应该爬在谁的脚边求谁啊？是因为应该是他抓着你的脚努力爬上地表才对吧？ 怎么会是你在那边看着十八层地狱低着头在那边憧憬呢、啊？然后他听了就觉得结束了。这个，但是呢，就是这效果就会就甘麦大澡堂对于一个人失恋是，就是还是在讲重要啊，就是我们对他是中医课啊，那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情走向。那我们再回到男人的身体的话，那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这个龙骨跟牡蛎的功用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说龙骨牡蛎的童话故事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讲中医的药理哦，讲一种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这百分之百是谎言的一种药理，到底行不行啊？就我已经不能再欺骗我自己了，就不像桂枝树旁边不会长杂木，不像后破树长得又矮又肥那个问题，就是这我已经清楚的知道是谎言了。就是其实我们说的龙骨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巨大动物的骨头的化石了，而且也不用说死掉三亿年，就是我不需要来自于侏罗纪啦，哦，就是他说一万年前死掉的牛马猪羊也可以了，这个。也就是在地下埋了很久很久的动物的骨头，就算龙骨。那这个中药的《本草》童话故事，大约来说就会说，龙是一种异次元的生物，它呢是好像那个什么哆啦 A 梦那个什么前地球一样，就是在不同的次元跟我们的世界重叠的。然后龙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没有办法感知啊、哦，所以它呢。龙是没有耳朵的，是用它的两只脚来代替耳朵的，然后来感觉这个世界的东西。那当我们这个世界是冬天的时候，龙就会进入我们这个世界的空间的地表以下的异次元世界生活。然后等到变成到了春天的时候，龙就会重新到空中去生活。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平行的异次元世界的龙飞到空中的时候呢，地表就会发生打春雷的现象，就是。说是春天打的雷是龙飞上天空的时候惊蛰嘛啊，就是一条条的龙气被扯上天空。他说当这个地面有那么多的龙气被扯掉的时候，地表底下的泥土会因为那里本来有一只龙的存在，忽然变成一只龙的不存在，所以那里的泥土就 被那个不存在吸收凝缩变成一个龙的骨头的形状。所以这是异次元生物在搬家的时候产生的残骸。这个本草童话故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就是你就算挖出来的是那个什么雷克斯霸王龙也不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故事未免有点扯淡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呢，我会觉得你不如这样想好了，就是这个动物嘛死掉了，它的骨头在地底下待了一万年两万年，然后这个骨头总是会觉得说，天哪，我好怀念我当年有灵魂的时代哦！就当年灵魂还在的时候呢，我又可以跑，又可以跳，什么都可以做啊、哦。那但是呢，现在因为灵魂已经离开我了，所以可以跑，可以跳，什么可以做，又让我想到一个很无聊的笑话，就什么三个小孩在玩，第一个小孩说：“我跟你讲，我现在有50块，我要去买个皮球来踢，踢球很好玩。”然后第二个小孩说：“很好玩，我讲现在50块的话，我要买跳绳，我们可以玩跳绳，很好玩。”然后第三个小孩说。你们这些小孩都是笨蛋，就是要买就要买卫生棉，因为电视上说你有卫生棉，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唱歌，什么都可以做。我在中医课已经崩塌了。所以那个骨头呢，就很怀念他活着的时候，所以这样子埋在地底下，这骨头在那边觉得好无聊哦，好无聊哦，什么都不能做，好想念有肉体有灵魂的时候哦，就是骨头在地下碎碎念了一年一万年两万年呢，你知道念经念久了就会有神通嘛，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他挖出来啊，你吃下去就得到一个效果，就是你身体上啊，如果有什么元气啊。就是散掉的话，龙骨会把你散掉的元气追回来，所以大概药性就这样想就可以了。那中医用龙骨，有的时候会采取用火烤过，叫做锻制过的龙骨； 有的时候是用生的。那我会觉得，如果是烤过的龙骨跟烤过的牡蛎啊，它的收的效果比较是收涩，就是干干涩涩的那个涩。那如果是生的用，它是收摄，就是摄取的摄。那我认为在一个能量的调理来讲，用生的就可以，因为收摄把元气拉住就好。那收涩的话，好像是你的这个人啊，很容易梦遗涩精，对不对？我把你的这个导输精管啊，用个软木塞塞起来，这样叫收涩。那我就觉得，如果能够收涩的话，就不用收涩了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用龙骨牡蛎都是习惯写生龙骨、生牡蛎。那生龙骨呢，就是可以把涣散的元气哦抓回来。而那牡蛎呢，其实同样会把人涣散的元气抓回来，只是龙骨是把身体散出去的气抓回来，而抓回来的结果，哎，我看龙骨抓回来的气会生精，这个精啊，不是说人参补精的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而是真的是人生殖用的那个精液的精。就是龙骨把散掉的元气抓回来生精，那牡蛎呢，把散掉的元气抓回来除痰，或者说去痰，或者说去邪。因为牡蛎去掉的痰，在人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所以人会觉得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撞邪了，所以说去痰或者是破鬼邪都可以。因为那个牡蛎在处理的沉积的痰，常常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神经的作用，所以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好像有鬼邪，所以你要说牡蛎是破痰或者是破邪都是对的。那牡蛎的药性跟龙骨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呢，那这个牡蛎壳的药性就比较像是，就是有一个蚌壳类的东西在水里，对不对？它就一直在水里面吸收水里面的营养，然后把自己的壳长得那么厚。那牡蛎肉呢，餐厅吃掉了嘛，所以我们吃药就吃牡蛎壳啊。牡蛎知道吧？好，台湾叫蚵仔啊。那这个，所以牡蛎壳就是这个生物，就是一直把海水里面的精华抓过来做成壳，所以就其实这个壳它也长得有点太多，对不对？肉才那一点点，壳长得很大，所以它呢，它的那个药性就有点像是这个生物，它的特质就是要把水里面的精华抓过来。那所以呢，在中药的药法里面哦，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到底是一个有生命能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又要讲到形而上的药性了。就像人体散失的元气，用龙骨抓回来，那个元气感觉上也是一种能量世界的东西。那人牡蛎治疗的是人身体里面的水里面散掉的元气。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说呢？就是人如果身体里面的水分啊是有灵魂、有能量的。那这样的好水叫做精液，就是三点水那个精啊，天津的精是吧？精液。但是呢，如果这个水啊，它没有了这个能量，变成死水了，它就会腐败，那就或许叫水毒或者叫痰饮。就好比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人的口水是很奇怪的东西。就如果你跟一个人呢、啊、热烈的法国式舌吻，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口水很臭，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吻完了啊，嘴巴这点口水拿它这边这样擦一擦，然后这样恶臭，就是同样是这个水，灵魂没有了就马上就腐败了。所以牡蛎壳是在后代的本草学被叫做治痰圣药，就是治痰最伟大的药。那它凭什么做伟大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组织里面的水分，它如果死掉了就变成痰，可是牡蛎壳呢，把那个灵魂抓回来了之后，那个痰就变回精液了，然后痰就不是痰了，在那个组织的膜网之间就可以自由移动了，所以那个痰就消失于无形。因为这个理由，它被称为治痰圣药。而我之前有提到，生石膏治疗痰牵得出丝，那芒硝治疗痰粘到了，那牡蛎壳治疗的是痰成为果冻状。所以呢，就是各种类型的那个内脏肿大的病，大约药里面都要用到牡蛎壳。那在这个张仲景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之外啊， 我现在只说方名跟主字就好，同学不要翻书了，因为我认为你们不太会用这个方。像肉锦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里面啊，这个牡蛎跟龙骨都是三两三两嘛，对不对？那张仲景还有另外一个方叫做桂枝救逆汤，就是桂枝汤里面这个桂林本身不放芍药，但是放龙骨跟牡蛎，而且放的比这个多，就是桂枝去芍药加更多的龙骨更多的牡蛎，好像一个是四两一个是五两这样子。那个药是治什么呢？因为要讲桂枝龙骨汤，我觉得从桂枝救逆汤开始讲比较好。桂枝救逆汤它在治疗是张仲景一连串的火逆之病，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没有先喝桂枝汤，但是这个人他的身边人就觉得说感冒就是要发汗，所以就直接把这个人推去烤火，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没有吃桂枝汤，你就算盖很多棉被发了一身汗，感冒还是不会好，对不对？就是但是呢，就是古时候人也分不清楚，所以就把这个人要么就整个人抓去烤火，要不然整个人抓去裹棉被，不然就是用烧红的火针乱插一通，总之就是要逼你出汗以为病就会好。结果这样子一逼之下呢，不但病没有好，反而变成气血脱位了，他的血液里面的元气都被打到歪掉了。那要把这个人散掉的，就是这个人被打到，就是被元气散到心神恍惚，然后全身烦乱的那种状态。那这种火逆，其实桂枝救逆汤你不能说人参不会常用，因为啊，比如说张仲景有说少阴病的人不可以发汗，就是太阳病的人病在表面可以发，少阴病只能用附子把里面暖起来这样来治。那少阴病的人不可以发汗，一发汗会气血脱位，可是呢得少阴病的人就会人变得比较笨，所以得少阴病的人就觉得哦，今天好累，赶快去泡个热水澡，然后就出一身大汗走出来，然后就气血脱位了。这个时候要喝桂枝救逆汤，就是用桂枝汤的结构。那因为它载了这个龙骨牡蛎的载重量是四两五两那么多啊，所以呢它连芍药都不放了，因为你桂枝已经要载那么多东西了，不能再有东西拖住它了，就那个龙骨牡蛎都是很重的药，所以芍药就不要再放了，所以不放芍药，然后用桂枝汤的那个主结构桂枝载着这个龙骨牡蛎的这个药性啊，出去把那些被逼到脱位的元气去哦抓回来一点，抓回来一点，抓回来一点，就是满就是路上摔一跤啊，这个项链断掉，满地的珍珠忙着捡的那种汤，那种放弃的感觉，然后呢，就去把那些散失的元气追回来，就是拉回这个身体的框架里面，或者拉回他的血液里面。那结果这个汤呢，但我喜欢用这个桂枝救逆汤的时候，是用在这个少阴病的人不小心泡了热水澡，然后就整个人烦得不得了，气血脱位的时候，我用这个汤。但是呢，日本的老中医大冢静杰爷爷啊。大冢爷爷他用这个汤是这样子，他们家帮忙的阿姨哦，有一天收拾东西的时候被热水烫到了，然后呢，当然大冢医师的家里面的法宝也不多了啊，就是先是涂一涂紫云膏啊，其实我们中国人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紫云膏，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被烫伤的人也有烫伤起水泡这件事情，也是气血的脱位，所以他就用桂枝救逆汤，结果那个阿姨就。很快的烫伤就平复了，因为说烫伤的人他那个因为烫而脱位的气血也是可以把那个热邪收掉。而这个方子用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我们中国人一般治烫伤的药啊，是用当归大黄之类，就是要把那个血气啊，热气要找一个入处抽拔掉，可是大冢静杰的这个做法用温性的桂枝汤，然后加龙骨牡蛎，然后就把那个热邪吸收掉了啊，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不可思议的临床案例，但我相信你也不会在烫伤了之后还有时间去煮桂枝救逆汤，对不对？你一定会，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冷敷法，赶快把它用别的方法弄好哦。所以这只是为了讲道理而讲的一案。那我讲桂枝救逆汤，只是说那种追回散失的元气啊，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龙骨三两、牡蛎三两的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呢，就是。如果以中医的医理来讲，就是桂枝汤载着这个龙骨牡蛎去走一圈，把你身体散掉的歪掉的气都放回原位、哦、然后把从血液里面散掉的气又放回血分，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桂枝龙骨牡蛎汤相当补血，因为它会把能量带回血里面， 当然不是补血第一强烈的方了，就是有当归的还是会更补血一点，有地黄的就是从根本来补。那这个但是呢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它的整体疗效的话就是会让人的副交感神经得以提振啊，就是让一个人的自律神经的紧张感放松。那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交感神经过度紧张，就是痨病到极点变成假疫病的话，那那个紧张到都卡住了然后仿佛不存在的那个交感神经要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把它打开，所以桂枝比较补，柴胡比较开，在这种地方。所以有的人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就桂枝龙骨汤你在用的时候，我会建议说你一开啊一碗汤就是足斤足两的那个张仲景的剂量。又或者说如果你用科学中药的话啊，像科学中药你如果吃麻黄汤，有的时候吃一克两克 就可以了，就你不怕发汗不用发的凶。可是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现在各个厂牌的科学中药我觉得一次最好不要吃少于六克，最好是更多。也就是说这个汤啊，它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时候啊，如果它的交感神经有一定的紧张度，这个药不强的时候反而会激惹这个交感神经更紧张，就是 它会撩到那个交感神经，所以你要开就要赢得过它。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我那个朋友应该就是比较偏柴胡龙骨牡蛎汤症的，并不是桂龙骨，可是呢那他身体虚，然后刚好也比较是这个脉比较有那种自律神经的紧张感，就是咸咸的然后抖动抖动的那种脉。那我给他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之后呢，结果他是每天晚上都梦遗，然后几乎是吃到一个精尽人亡的状态。哦，这个是 十年前的往事了。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为什么药证方相反到这个状态。那后来又过了些年我才能够明白，就是那个太过于紧张的自律神经要用柴胡龙骨牡蛎汤先撬开。你直接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去提振副交感神经，有的时候反而会激惹的那个过度紧张的交感神经反打他一巴掌，大概是这样子。哦，对不起，我们下个时间也超过了，我们再休息15分钟，待会来继续好了。